好，我哋翻嚟第三节咯。 系， 好啦，咁第三节咧，我哋又讲下啲一啲新武器啊，成啊， 系。 咁我哋咧就先讲咗咧呢一个啦。咁咧嗱，大家咧如果咧睇即系个睇图啊，咁大家知咧呢部嘢咧就系无人机嚟噶啦。 系， 系嘛 ，RQ-170 呢新款喎、 啊。系啊，新新地啦。 系 啊。嗱呢个咧，我想讲咧，你知唔知伊朗咧？ 系。 佢咧即系曾经有人话捕获咗架咁嘅嘢啦。 系。 咁然之後咧就自己咧就翻炒啊！ 啊，呢個逆向工程學， 逆向工程啊！大家冇睇少伊朗，伊朗呢個國家咧就其實啲人啊幾聰明。 話冇睇少啊！逆向工程都部 AH-1 嚇 攻擊直升機噶， 勁我 逆向級別一模一樣噶。 佢又真係可以咧咁多年嘅 F-14 咧，你自從人哋唔賣飛彈俾你之後咧，佢即係自己咧攞啲中 蘇聯 中計掛架咧，跟住自己整翻啲飛彈嘅喎、 啊，裝蘇聯嘢啊嘛，犀利噶， 真係勁嘅。但係你唔係普通人做 的，自己條可唔可以裝個蘇聯引擎落部 F-14 度咧？ 哇，唔係咁吹脹， 咁啊算啦，不過直接買蘇-27算啦。 咁啊真係好鬼吹脹。嗱，佢依家咧，我哋而家講呢部 RQ-170 啊，咁呢部咧即係其實有啲神秘嘅，因為呢部嘢咧就 spec 都唔多噶。其实呢啲 spec 但系近排咧就公布咗一啲嘅图啊，成咁样啦，就讲翻咧就嚟紧咧一个地面网络战争啊。咁呢部嘢咧，啲人咁讲，佢有个朵嘅，叫冚大虾野兽。大家冚大虾，如果你听过呢个朵咧，呢、這个冚大虾咧，其实就系阿富汗嗰边噶嘛。唔知系咪首都咧？叫冚大虾好似。 好系 系啊，即系有一轮咧，如果大家睇咧，阿富汗战争嗰轮咧，成日都讲嘅。咁呢个机咧，最紧要就咩咧？就系嗰个数据通讯链啊。咁通數據鏈咧，佢有三隻啦。咁大家真係常見就拎十六啦。咁拎十六大家常見。咁拎十六你知咧，就呢個咧就唔算話係好嗰啲叫咩啊？即係好保密嘅。即係咧佢都會有少少漏洞嘅時候俾人竊聽，但係咧就拎十六就方便啊嘛。係啦，個頻道啊啲方便。咁呢個就 SADL 我哋有講過幾次。VMF 嗰啲。咁咧據說咧就佢咧依家咧就呢個咧有好多軍情啦、啊即系去做翻咁样，咁咧拎十六同 SADL 咧就应该系最常见嘅。咁同埋咧就讲到咧，就佢会用一啲机咧，例如话 KC-135 空中加油机咧， 系 啦，即系可能咧就会做翻佢嗰个加油嘅情况啦。 好， 嗱，咁所以呢个 RQ-170 咧，大家咧就留意多啲啦。咁呢部嘢咧嚟紧咧，啲人咁讲，哇！如果佢咧可以同呢个卫星通讯啊，咁咧如果佢成件事做得好嘅话咧，呢部嘢咧就可以帮到好多，例如话咧海军陆战队啦， 系 或者可能陆军啦。其实都帮到手啦，系啦。咁当然咧，如果你讲到空军咧，就未必咁睇得中呢部嘢啦。 系， 因为空军咧，佢就有啲好劲嘅，例如嗰啲，即系大家成日我哋讲 Q 九嗰啲啦， 系啦，即系 Global Hawk 嗰啲啊， 系 啊 ，Q 九 嗰啲，系啊，嗰啲都好劲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就呢部嘢咧，就嗰个用途咧，就都百搭嘅。 飞翼设计远睇有啲似 BE 啊， 系啊，几型哦， 系啊， 同埋我谂个隐形性能相当好嘅。 唔使涂料啦，个型都个隐形啦， 系咪？系啊，个型好隐形啦， 系啦。 咁啊，又细部咧， 系啊， 系啊，细部正嘅。好啦，咁另一单咧，我哋讲咧就讲翻俄罗斯。嗱，其实俄罗斯嘅无人机都好劲噶，即系大家真系冇睇少。咁咧，俄罗斯无人机咧就近排咧，之前就俾大陆嗰啲无人机，例如咧我哋成日讲 Rainbow Six 嗰啲啊，即系 CH-4、CH-5， 猜空 系嘛，猜空系啦，咁嗰啲机噶嘛。今次咧就讲翻咧，原来俄罗斯嗰边啊，近排咧都有啲机出咗。咁咧就大家知咧佢哋咧有个叫做胜利日阅兵啊，咁胜利日阅兵咧就五月嘅，咁佢呢个胜利日咧就系讲紧二次大战啊。嗰時個勝利日，嗱、 哦、 我哋中國就9月3啦，佢就5月9嘅，係啦，咁出咗一個短程嘅，佢就話無人攻擊機，個名字叫海盜 啊， 即係佢哋都知道自己係賊嚟嘅，原來佢叫海盜，咁咧就200kg 嘅啫，部嘢係好輕嘅，同咧 RQ-7 差唔多重，係啦，但係啲人就話哇，佢係勁過美國 RQ-7 個，即係咧佢啲人話咧咩咧，就係、是、佢飛嘅時間耐過你，佢飛咧飛12小時，係啦。咁如果咧美國嗰個咧就8小時啦，係嗱，咁佢飛咧可以飛200公里，美國嗰個飛咧110公里，就乜嘢都係你嘅一倍， 係 就睇住嚟食咯。平時嘅情況就係啦。咁佢好得意噶，佢話咧呢部嘢咧又可以偵察， 係 又可以攻擊噶， 係。 咁佢仲有兩個型號嘅，一個型號咧就我哋叫固定型， 係 一個咧就叫做船型， 係 即係直升機嗰啲啦。佢可以擺咩？可以擺火箭彈嘅喎， 喂， 係啊，又可以擺咧射程有6公里嘅導彈嘅喎， 即係地動去空對地嗰啲啊， 係啊，所以都幾勁嘅喎，聽落去。咁呢部嘢咧，即係嗱，如果大家咧有時咧，你睇翻我哋啲圖咧，你見到咧佢係咪黑色㗎？係呢嚿嘢咧，你會唔會覺得咧佢係可以夜晚隱形攻擊咁㗎？ 哦， 少少嘅你感覺。如果有夜色掩護咧。其实呢部嘢咧睇落去咧都有啲料到嘅，咁当然咧就俄罗斯嘅无人机可能大家听得少啊，咁所以呢部嘢有几劲咧，真系冇 spec 就好难知啦，变咗就好啦。咁另一个咧 都值得大家讲下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就梗系 B21 啦。 系啦，终于有时间表啦。 系啦，有时间表。嗱 ，B21 咧嚟紧咧，就啲人就话，就理论上咧，佢嚟紧第一个驻军嘅基地系啦，就开始倾有三个基地，一个咧就密苏西里州啦，一个南达科他州，哇，啲全部都系啲人口稀少啲啊，德州啦。咁啊，我自己觉得咧，就可能你会摆德州多嘅。系啦，即系呢啲咁隐形嘅嘢咧，通常咧，你知道德州咧又有呢个火箭发射基地啦 ，Houston 啊嘛， 系嘛，所以咧，其实我觉得咧，摆嗰头啲高科技嘢有机会系啦。咁咧就依家呢部嘢咧 B21 咧就应该系通过咗好多嘅测试嘅，系啦。有啲人就话2020年就可以啦。 咁我几时见到实机啦？可以 哇，如果见到实机好兴奋我啦，因为呢部嘢咧 ，suppose 咧系应该个隐形性能嗰啲嘢咧，全部系再劲。 咁我哋估下个1020先定系一个 B21先啊？我哋要估下。 千二十先定轟二十啊？ 轟二十啊，轟二十啊！ 咁一定佢先， 佢先啊， 一定佢先。轟二十，喂，啲人有趣咧。轟二十今年2018年呢个珠海嘛， 系 啊珠海嗱，可能今年嗱，各位网友，如果有机会咧，我同 Alex 咧就2018年呢个嘅珠海珠海航空展， 系 就我哋有机会带队嘅， 系 详情有机会再讲， 系都有机会俾人塔啊。 唔会啩，真系应该系嘛？佢哋唔知道我哋。 你点解互相整容俾入啊？而家咦唔俾入？ 诶，我哋个朵系 Alex 同埋 Larry， 你唔知道你中文名系咩咧？你谈唔到我哋啦呢次，系啦嗱，我死都唔讲俾你听，我中文名叫咩噶啦？好啦，咁讲翻，咁咧就呢个隐形轰炸机啊嘛，系咪？ 唔系啊，你喺 YouTube 嗰度已经公开咗你自己姓乜噶啦？ 我讲过咩？ 你自己话 account 喎。 哦，咁样啊？ 啊，卡个名啊，成日你俾人 lock 咗边个姓啦，真系大镬啊！ 哦，假嘅嗰个，假嘅，所以唔关系。好啦，啲人就话咧 B21 咧嚟紧咧系会取代 B52 噶嘛，跟住会取代 B1， 又取代 B2 啊嘛。其实我觉得咧就言之尚早，因为咧 Alex 话就 系 B52 可以飞100年噶嘛，系嘛？我就真系觉得佢真系会飞100年噶，真系得噶。 咩啊？吓，我觉得佢一定100年， 系 仲有冇追紧嘅就陶九行。 哦，但系嗰部系乜都唔搞就 继续飞 100年， 系啦。 但你系不定精准咁样去 A 到 H A 到 H 噶，大佬而家佢都 系啊，即系个型号可以 A 到 H 啊。 啱啱先嚟我哋广东附近探我哋啫嘛， 系啊， 系咪250公里石完之后走咗？ 上集系咩？ 系啦，上集我哋讲开 埋盖俾睇啦，除埋衫俾睇啦。 系啊，开埋盖问你惊未嗰啲咧，即系都几好。哇，跟住呢单咧就讲下啦。嗱呢单咧就讲到咩咧？就系、是。大家知道哥伦比亚啲毒枭劲啦，你听 Alex 讲都知财大气粗啦。咁咧，依家咧就美国嗰边咧，国防部咧就话，意思啊，咁咧就嗰边咧就个话派遣咩咧就派呢个嘅滨海战斗啦 ，LCS 啊，呢、這个大家之前有听我哋讲 过，系呢啲唔汤唔水嘅嘢。 系啦，咁咧就3-4千吨噶嘛。咁咧最惨就系你美国咧嗰阵时咧就派你级咧，有啲喺台湾你见到啦，派你级咧退咗役之后咧就决定咧摆呢个上去。就填补个空白，因为嗰时觉得咧就系、是、其实全世界嘅海军咧 系 冇人够我抽噶啦， 以为 所以我唔使摆咁多导弹佢做舰噶啦，但系就冇谂过大陆去到咁快噶嘛，咁所以咧依家咧就笑失败，咁啲人就话、哎、不如唔好嘥啦，不如你调啲翻美国， 系 又调翻4-5架，咁啊翻美国咧就防守住咧就镇住啲毒枭，咁因为咧佢呢架嘢好快噶，呢架嘢可以开40节噶， 哇！ 你快艇都差唔多啫嘛，咁但系呢架大好多噶嘛。咁如果佢追嘅话咧，再用机炮射佢，话唔死啊？系咪？佢哋据说话咧，毒枭咧俾佢追咧，开到点咧？开到35节噶啦，系咁走。跟住咧，然之后沿途不停掉啲可加因出去，但最后都俾佢捉到。 系、哦、啊， 捉到仲要搵到500公斤。你谂下嗰个快艇，如果掉晒，走甩咯。 系啊， 就因为有500公斤，就掉得太慢啦。掉得太慢，所以就死咗。嗱，但系呢单嘢咧，又要讲翻俾 Alex 讲毒枭嘅故仔。 下集。 对于下站， 咁咧，咁去到苏联呢、這个咁嘅执平货啦，咁第二段阶段咧，当然买完飞机买 嗱执飞机咯， 即系 又执电单车咯，嗱海陆空咁啊，梗系唔留得海啦， 系啦海，咁佢就买咩咧？咁佢梗系唔会买啲海上面嘅嘢啦，系咪？海上面好多地方都买到，唔使去苏联啦，咁远水路系咪？叫做买潜艇， 哇！潜艇喺苏联都劲噶， 咁嗰阵时咧就咁啊要。要睇货噶嘛？ 系 咁嗰啲 有买版啊嘛，睇货 买版系啦。咁嗰啲 agent 咧就会带佢个俾咗个秘密海军基地。 哦，潜艇一定 秘密噶啦，非公开嘅 系一定系啊，系啊。 咁啊，立到去入到去之后咧，嗰时佢仲系菲林机啦，嗰阵时用紧呢个菲林相机啦。咁我入到去，我妖咪话：喂，要交货俾老细睇，影啲相 买版 走先系啦，买相走先。 系 跟住之后，那个男长话唔得呢度呢个。 国家机密， 国家机密，我认喎。跟住 切呢个 先滴滴埋一角，慢慢滴埋一边先得。 系， 跟住滴埋一边讲，跟住咧又话搵个翻译， 系 几多啊？ 系 廿蚊啦， 系 唔够啊？五十啊？ 系 一百啦， 系 两百得啦啩？ 系 明白？我明白。咁好，我影完快啲走。 喂，你呢单嘢就等于国产007， 系啦， 要枪毙噶，一百蚊人仔、啊、就搞掂咗啦。加几支烟，可能都要啲烟仔啦，可能 两蚊美金，原来等于哇，等于年几两年嘅收入嚟噶咯。 哇，即系成年个人工嚟噶咯，我唔怪得佢开眼啦， 唔怪开眼啦， 唔怪开眼。哇！真系外国何价，真系有少啲位 点跟称嘅啫，可以 系啊，点跟称啊，系啊。咁所以咧，就呢个 LCS 咧，如果咧攞嚟做呢个嘅美国咧，其实海防咧，即系去睇翻呢个嘅毒品咧，其实都几好噶。 系 啊，咁如果咁样，其实咁样回收翻用都几好啊。 系 嘛，即系嚟紧佢哋有个新嘅巡防舰嘅计划嘛。 系， 即系讲紧6000吨嘅，所以其实咧就都好嘅。 系 好啦，咁另外一单啦，我哋讲呢个俄罗斯咧，头先咪讲咗咧识飞嘅无人机啊。 系， 而家讲啲咧就能够入地嘅无人机话，咁咧佢咧有啲咧有履带嘅，你见到咧佢呢啲咧好似有啲似坦克 feel 啊， 有时轻型装甲车啫， 同埋有啲履带嘅，系啦，咁咧你见到佢咧上面个武器咧都有啲重武装嘅少少，咁咧佢嚟紧又系啦，头先我哋系咪讲嘅咧二战胜利纪念日啊嘛， 系， 除咗咧有嗰个海盗之外咧，而家咧仲会有个咧陆地啊， 系 陆地嗰啲嘅先进武器无人机啊，咁佢哋依家啲话啦，啲人就话咧嚟紧打仗咧就全部都无人机噶啦嘛。咁最紧就冇人死冇人伤，冇人死冇人伤咧就点出都得噶嘛。咁我基本上我点样侵略你冇所谓啦。咁依家咧啲人就讲，佢哋嗰个国防部长啦，邵伊古就话，今次咧有个叫乌兰九型唔系乌兰六型啦，听完名都唔知咩嚟嘅。但系其实系咩嚟嘅咧？一个咧就系咧类似坦克咁，你上面咧好多武装噶嘛，就 系 有炮啊有导弹咁啦。另一个咧就系扫雷机啊。大家知咧，其实战场其中一个咧最容易死人就系扫雷，即系因为咧你爆晒啲雷。咁如果啲士兵佢扫雷嘅时候咧，一个唔贵就 ham 噶啦， 系 咪？咁你见柬埔寨啲人断晒脚，你知咩事？ 睇嗰个咩战争少年咩？咪就 系 啲荷兰咪丹麦定荷兰啊？ 系 好似丹麦， 丹麦， 跟住就捉咗啲德军嗰啲战俘啊， 系 跟住专登搵啲僆仔走去攞把匕首去掘翻啲 哇咁 死雷去嘛，系啊， 攞刀仔啊， 刀仔匕首划咯，人手掘咯。 哇！随时死噶，随时一个唔好彩就爆噶咯。 但系你战俘嚟噶嘛，咩叫咩你都要做噶啦。 咁啊， 同埋你细粒啊嘛。 哦，即系肉随砧板上。 系啊， 唉，好惨啊，真系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嚟紧咧有呢啲扫雷机械咧，就唔会有咁多人命伤亡啦。 系啊， 系嘛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佢哋好得意啊，佢哋话咧嗰个胜利日咧，仲有好多复古战车 T14，哇 T14 我又唔识啦。 T14咪最新都搞嘛，阿曼达啊嘛， 阿 曼塔啊嘛， 系 即系嗰架堪称啲人系全部坐晒战车入边，唔使再喺炮塔上面噶嘛。 即系个炮塔 就可以自动啦，即系三个人就坐晒喺战车入边，跟住战车嘅车头咧就好厚装甲嘅， 系 同埋车甲嘅， 系 咁你基本上任何炮弹都打你唔入唔制嘅， 咁犀利。 咁炮塔咧，仲个炮塔咧，而家暂时咧仲用紧120，即系普通类似 T90嗰只炮塔啫，类似。咁迟啲可能再 upgrade 啲劲啲嘅，因为个炮塔系遥控嘅，即系入喺个车身遥控，唔使装弹鱼，唔使个车长。同埋个炮手就匿喺个炮塔上面。 咦，咁三个人够啦， 三个人够啦， 唔使四个啦。 系啦， 哦，哇，咁好方便喎。 苏联都本身都三个人嘅，但以前有你两个人系会坐喺个炮塔上面噶嘛，车长同埋个炮手。 系啊， 即系捞个填装手又唔使，因为佢 填装手下面啦，系啦， 冇填装手啊， 系 佢系自己 below 嘅。 哦， 系啦， 恶土噶， 恶土嘅，恶土佢个转盘下边有机械臂咁样抖 粒入去。哦，系， 但系。坦克就全部都系坐晒喺个车厢入边嘅，就唔使突个头出，唔使嘅人喺炮塔度啦。 系， 咁即系冇易信爆啦，估啦系咪？ 哦，OK， 我听落就好似好完美喎。 系啊， 但系实际就唔知 道。实际上咪就系有一架喺个阅兵嘅时候跪低咗。 哦，咁样。嗱，讲翻呢架咧乌兰九型啊，即系佢咧嗰个咁嘅小型战车啊，即系你见到幅图咁型嗰个咧，原来嚟紧咧都会出口啲国家噶，例如白俄罗斯啦，哈萨克啦，阿美利亚啦， 自己兄弟， 阿塞拜疆啦，呢全部都兄弟国嚟， 自己兄弟国嚟系， 系嘛？所以咧就即系其实俄式武器最正嘅地方就系佢附近啲国家实行嘅， 咁啊呢个市场嚟噶嘛， 真系超正，因为大家讲俄文噶嘛，系嘛？好啦，跟住啦，呢单咧又科幻啲噶，呢单就讲直升机喎，咁啲直升机咧，我哋都似有讲过下嘅，即系 S97咧，就嚟紧咧就会试飞。点解咧？因为咧佢咧最惨就有佢咧一年前咧就试过咧就炒啊， 系 咁啊炒落地，佢真系坚炒嘅， 即系炒到点咧，就好似咧系啲即系起落架都未摆翻落咧，就即炒落地面。 系， 跟住咧成个机咧就损晒。 哇！我见到呢、這个， 但系就未爆嘅。 我见到佢呢个结构都几复杂、啊， 少少噶，双旋翼噶， 两个螺旋桨就相反方向飞，咁就冇咗个扭距问题啦。 系， 咁另外嘅机尾仲有个螺旋桨咧，可以推前嘅机噶。 喂，呢架嘢飞得快噶？ 飞得快噶，咁都起码都四五百啦，起码都 系啊，快啊，呢架嘢快噶。我哋话过二百字， 即四五百啦。 系啊，快噶呢架。 咁啊，考察司机喎。系啊，跟住我上网睇翻咧，系考察司机嘅。 系。 喂，系咪赛考司机 ？Sikorsky。 其他时个母公司系 Rocky Martin 咯。 又系 Rocky Martin， 即系。无处不在， 五指山嚟嘅， 真系同上帝冇分别噶啦，佢就 五指山嚟嘅， 又染指咗佢， 系啊， 系啦，即系原来背后个老细又 系一个， 系啦，嗱，不过讲翻嗱，呢 S 九十七咧最惨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佢原本咧就啱啱讲一年前未即系咁样落地啦，虽然冇爆啦，但系架机已经唔用得啦嘛，好彩 佢仲整嗰架， 仲有架，好彩佢仲有架， 所以福提要整几架嘅， 系啦，佢有两架，咁所以咧嗰架继续飞，咁啊听讲咧就嚟紧咧飞下飞下咧都冇乜问题噶啦，咁所以咧就开始咧就做一个飞行测试，就二十个钟嘅，嚟紧嘅速度咧会快噶啦，会一路一路加到去150节。再如果今年都冇问题咧，就会加到200节。哇，其实好快喎、 啊！其实咁样咧，直升机咧，我都咁样直落自己觉得啦。其实你双旋翼佢抵消咗嘅，佢你唔使后面嗰个旋翼， 嗯、 但你用咗后面嗰个旋翼直向加速咧， 加速啦，系。 但其实好危险噶， 系， 因为你嗰个旋翼就系去顶住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抵消咗地心吸力啦。 系， 跟住之后你后面再加力咧，其实两边两个推力咁咧，如果直升机嘅话咧，传统直升机就一个。上面嘅旋翼啦， 嗯、 再加个后面有个打侧嘅旋翼咧，就我嚟抵消个扭距嘛，嗯、即系令直升机度喺度打， 就唔会八甲转啦。 五甲转啦， 系。 咁但系问题就系个后面嗰、那个桨其实系冇动力噶嘛， 嗯， 佢先有抵消翻个旋翼扭距嘅啫嘛。 系。 但系如果你突然间咧后边加个动力俾佢嘅话咧， 就可能平衡。 你会唔会影响到个上面旋翼个风向咧？ 嗯， 呢、這个就系好即系。我惊嘅一样嘢， 即系两个托咯，有时 两个托嘅就你会，即系你嗰个支点会个两个力喺度， 两个力距咁样系 喺度抢啊！ 哇，咁好考个司个机师咯， 机师都考唔到嘅，根本系个电脑计好晒数，你先即系你掹一下，即系直升机、 嗯， 我讲长少少啦、 嗯， 直升机同飞机唔同噶嘛、 嗯， 直升机个揸法就系我将嗰支好重杆向前， 系 其实系将个螺旋桨即系上面顶桨嗰个旋翼。嗯是那个方向向前的嘛。其实我个掌个上下左右就喐个旋翼个上下左右。 是。 令到喐嘛。 令到喐是。 是啊。但如果你用咗后力去加的话你想想要计得几准力先可以。 但是呢个就美国就做到啦、啊、有机会、啊。因为美国的电脑是真的 会有。是啊计得准啲同埋如果最原始直升机呢 是。 即是好像 UH1 那些呢因为佢我喷射引擎推的嘛。 嗯。 喷射引擎推喷射引擎是一个叫一个自由逐轮，再将个力转翻上个旋翼噶嘛。 嗯， 跟住即系佢，但系佢有少少废气出嚟噶嘛，个废气系向后噶嘛。 系 起飞嘅时候啊，你要将个旋翼掹翻后边少少噶。如果唔系，你个机一起飞就冲向前噶啦。 哦，喂，有巧妙、啊。 我见到纪录片系咁样式，呢个系冇电脑之下咁样揸升机。 哦，咁系。 新直升机再计嗰条数准唔准啲咧？我就。即系未揸过，唔知啊！我见到其实变就真系， 但系而家自动化一定高咗嘅，自动化一定高咗嘅，系啦。咁依家呢部咧 S 九十七咧，佢哋主打系咩咧？主打就系咧系静好多 嘅。我谂双旋翼讲，佢而家啲数学计得准咗，即系好似潜艇咁啫嘛。啲螺旋桨做得个角度靓咗，准咗，佢嘅噪音咪细咗咯。 同埋依家尽量做喷噶啦，唔做螺旋桨就咁发噶啦， 系嘛？ 即系个螺旋收埋入面，跟住喷出嚟嘅， 系咩？ 系啊，依家新嘅。潜即系潜艇咁玩， 哦， 好贵噶， 但攞翻车慢少少嘛， 但系会慢啲， 慢啲个， 但系静好多，咁变咗咧就日本仔啦，美国人啦，做呢个系好劲噶，系啊，咁咧就讲翻啦吓，咁呢个 S 九十七咧嚟紧咧就应该陆军咧就佢哋系想陆军落标嘅， 因为佢想取代黑鹰啊， 系啦，咁但系就陆军好似暂时冇声气， 因为成日都嫌啲直升机慢噶嘛，得个两三百， 喂，你想点啊？快过你坦克啦，系咪啊？真系 快过明车， 即系大佬，你想点先？系咪？好，呢一节嚟到呢度先。 好。